我哋做嚟呢啲咁嘅節目都係嘥鳩氣嘅，即係話香港係已經冇得變嘅。唔係中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嘅邏輯，我嘅premise 係咩咧？我嘅前提就係香港嘅進步離不開大陸噶嘛。香港能唔能夠保持高度自治，真係難聽啲講就係睇佢點樣放手。佢而家咁嘅亂局，佢依然係撐一個咁嘅獨裁者，一個亂 Q 咁嚟嘅人，根本係自己製造呢啲咁嘅港獨繼續衝突嘅人咧，或者係完全唔妥協嘅人咧，喂，你真係冇希望噶咯喎！ 嗱，喂，最 update 嗰樣嘢啊，即係頭先我講我提嗰樣嘢咧，就係阿曾國成接受嗰個界面新聞咧。即系又唱衰翻呢个梁振英啦，又话唔同意嘅做法咧，嗰篇文已经又唔见咗啦，又俾人豪蟹咗啦。咁所以咧，即系一时系 A B C， 一时唔系，一时做翻系 A B C， 而家突然间又俾人豪蟹。 因为呢一班阿哥阿姐全部都系揣摩紧上意咯。点解个特首嘅位置有啲人话，屌都系制度嘅问题？有制度就 O K。当然呢个梗系。即係太陽喺東邊升起嘅道理，但係邊一個執政嘅時候有啲細節位，你唔係下下請示中央噶嘛？中央都唔想你咁樣煩佢啦，咁你自己揸旗嘅時候咪就梁振英咁搞咯。喂，今日嗰篇新聞稿出定唔出啊？可以唔出噶嘛？屌你咪當笑話一宗都得噶嘛？ 開明 叫教育局去命令港獨呢個問題是非問題，可以唔講噶嘛？喂，点解咁戆居噶？ 唔系佢而家好大镬嘅， 佢制造紧呢一个咁嘅风潮。 系啊， 你谂下嗰17%，随时佢撩起出嚟嘅，起码有10%。 系啊， 喂，我一听到你讲，你有冇搞错啊？施政报告打呢个学院嘅香港民族吓咩有份咁嘅嘢咩？屌，我真系唔系好知道、啊。 我谂你应该听过嗰啲口黑学咧，讲紧咩保镬法噶？ 系 保镬，而家梁振英咪用紧嗰一招咯。即係話你嗰個鍋呢就只係一個好細嘅窿，好細嘅窿即係泛民。佢、要做嘅就係呢將個窿打爛佢，然後呢就逼共產黨。 如果佢一早保到個鍋嘅話，就冇佢嘅存在價值啦。咁、 啊、 所以佢嘅鍋呢係要不斷咁樣搞大先。 因為佢唔能夠同泛民 reconcile， 冇辦法只能夠對話同埋協調到。所以只有繼續拉大呢個矛盾同衝突。令到嗰個矛盾同衝突咧，係不能夠翻轉頭嘅時候咧，佢就保到自己嘅權位。因為我嘅方法係最強硬嘅，話俾中央睇。而呢一個係共產黨喺國內嘅做法嚟噶嘛，喺大陸嘅做法嚟噶嘛，從來都係 分而治之咯。 第一分而治之，第二打壓於萌芽狀態，第三零左勿右。零左勿右係啱噶嘛，我寧願強硬啲，防患於未然。喂，呢個係不嬲佢哋官場。嘅處理手法嚟噶嘛，咪啱啱好咯，配套緊嗱，你製造咗啲矛盾，你好快咁就撲，其實越撲越大鑊嘅，因為呢度香港，呢度唔係大陸嘛，大佬，啲人係會反彈噶嘛，啲人係有選擇噶嘛，可以走移民噶嘛，但係佢不斷喺度製造呢啲嘢，由雨傘運動嗰陣時候，佢已經報緊呢樣嘢，所以點解佢會搞黑社會、搞上海仔嗰啲，即係叫佢出嚟，跟住又再喐佢啊嗰啲咁嘅嘢。点解会背后可能佢要烧晒啲文件，根本可能同本土派都系有套路嘅，随时系打龙通嘅，大家互相喺度侧击配合嘅，点一边喺左边传播出嚟，右边传播出嚟。 所以你话立场新闻好撚鬼咧？如果唔系嘅话，即系立场新闻嘅一个叫做阿头啦，阿梁锦祥都唔会咁讲嗰句说话。 唔系你个本土新闻嗰个梁锦祥， 唔系本土新闻，系本土新闻啊！唔好意思，系本土新闻。本土新聞的梁錦祥都不會這樣說，就是說梁振英繼續連任對他有利嘛，對這個叫做本土勢力有利嘛，他這樣說的嘛。 不是，但客觀上你梁振英無他現在不單止是分裂緊泛民這一邊，他還分裂埋建制派嘛，你建制派有梁粉，然後有一半梁粉，冇梁粉工聯會。 你說梁振英和這個本土派打龍通呢都算。咁而家最大鑊嗰個揣測就係話，梁振英甚至乎同英國嘅特務打龍通啊嘛，因為近年有篇文你成日叫我哋睇咁樣啊，即係而家有人篤灰，就向呢個習近平篤灰啊，要一定要扯佢落嚟，因為佢係英國嘅特務嚟嘅。你記唔記得有篇咁嘅文啊？ 記得 啊， 唔係，但係我呢一個就。我有少怀疑啦，就係我又唔係话完全即係悲观得晒，当然今次选举梗係大镬啦，係咪即係信唔信啲民调好呢？你问我，我真係